欢迎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常先生，声音的声。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给各位听友们来去分享我们下这个第一的个小时的内容哈。第一小时就是我们的爵士音乐的时间了，能够让我们去感受一种 Luxury Lounge Cafe 这样的一种听觉的空间，那让我们来去感受一种比较有质感的豪华感很强烈的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的一个大的工程。而刚刚的开场音乐 Ideas 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名称，这样的一首音乐的名称呢，叫做再见。但是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应该用这样的一首音乐来跟那些个烦躁的工作说再见，因为周末来了，对不对？要祝福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周末。Have a nice weekend， 各位周末愉快。下面的一首音乐作品继续为您送出 Blessed， 祝福依然是能够让我们听到那种个比较高级的爵士音乐的味道。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 Listening to Raise Max， 节奏驾到。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刚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Do It Anyway， 就是做吧，别管什么事情，没有什么障碍可以让你就是停滞的啊，那就是说我们的执行力要强，听音乐时候也依然要执行力够强才行。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您话不多说，把音乐好好的送上去，希望您可以能够获得到一种纯净的音乐呼吸和一种周末的愉悦心情体验。 Luxury Lounge Cafe Your Stars， 下面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首叫做 Bossa Scusa 的作品以及 Cheeky、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 一首音乐作品能够感受到不用管任何事情，让我们放肆去听这样的一种比较厚脸皮的感觉，是吧？好音乐就是应该用厚脸皮去听的。来了，继续关注。 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你还喜欢吗？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钟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想要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即可马上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歌单咯。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爵士音乐内容啊，可以说不能够错过 Monkey Jazz 以及 Think It Over， 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吧。当然稍后我们还要听到来自于Lamentation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慢慢的让我们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再来看歌手王凡瑞全新单曲《小人国》正式全网上线。在这首由他独自作词作曲并担任混音工作的单曲中，记录了太多他对都市生活的感悟以及对自我信仰的坚定不移。他用歌曲细腻地描绘着身居迷惘都市中的你和我，也用歌声忘情地倾诉着逐梦之旅上的坎坷与坚定。22号晚，毛不易加盟四川卫视《中国藏歌会》节目，为《以爱之名》主题献唱。他不仅带来融合了藏腔女声和藏族长调的《在那东山顶上》加《消愁》，更将带来一首全新单曲的首唱，首次尝试演唱新藏式民谣。中国藏歌会的音乐总监，也正是担任过毛不易巡回演唱会的音乐总监谭一哲，基于对毛不易足够的了解，为他量身改编了《在那东山顶上》加《消愁》，并将藏族音乐诗人文马三智的一首未公开发行的歌《远方的风》让毛不易首唱。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Funky Jazz 这样一首音乐来继续我们的爵士音乐的时段，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有一种这种童趣的味道哈、啊，有一种胡乱捣乱的一种音乐的质感当中，我们会听到这种键盘手们他们在音乐里边是一种畅游的状态。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另外一首音乐作品，叫做考虑再三好好想想 Think It Over， 一起来感受今天的 Luxury Lounge Cafe All StarsLuxury Jazz Project。 Liquid，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ed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了解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查询音乐歌单。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不要忘记锁定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当然了，重播时间当中也可以让您去更加好的在夜里放松一下。周末愉快，爵士音乐时间继续进行 Starting out again。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去跳起爵士华尔兹 Waltz for Joshua，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欢迎您的到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当然同时也是欢迎您通过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已经为您列好了。当然稍后的时间也希望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我们的频率，感受一下节奏带给您的律动吧。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

dreams never mean one thing. Cause happiness lies in the diamond ring. Oh, I've been asking. Oh, I've been asking for problems, problems, problems. I'll wage my war on the wounds inside. I say my Bad Liar 来自 Imagine Dragons 全新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来自他的专辑11月9号刚刚发行的 Origins。 当然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成军十周年来哈，全美钻石唱片认证，格莱美最佳摇滚演出全新大碟 Origins on Deluxe 这样的一个版本，来自于 Imagine Dragons， 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梦龙乐团。而且呢，这也是好莱坞所指定的无敌破坏王二大闹互联网的主题曲 Zero 的一个原出自的一个专辑，当然还是能够称霸排行榜啊！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Natural， 而且但是我会认为Natural 这首歌曲，如果你听的变数比较多的话，会觉得很奇怪。他的这样的一个唱腔，他的这种断句的方式，特别像在唱一首中文歌哈。OK， 继续来关注好歌曲，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John Legend， Purple Snow Fogs， 一起来听一下吧。 Without a sound, fall from the sky before your eyes. Blankets of white brighten the night. They seem to say that our love is here to stay. We'll be cozy and warm until summer flowers bloom. Here in our midst, we're surely blessed. Over the ain't life sweet, drifting on air without a care, cover the ground without a sound. As sure as snowflakes fall from the gloom,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is night here with you. Yeah, snowflakes Comes Beats。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c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Conversation was short and sweet. It nearly swept me off of my feet, and I'm back in the rain. And you are on dry land. You made it there somehow. You're a big girl now. Bird on the horizon, sitting on a fence. He's singing his song for me at his own expense. And I'm just like that bird, singing just for you. I hope that you can hear. Hear me singing through these tears. Love is so simple, to quote a phrase. You've known it all the time, I'm learning it these days. Oh, I know where I can find you. In somebody's room. It's a price I have to pay. You're a big girl all the way. Time is a jet plane it moves too fast. Ah, but what a shame it is that I wish I can't last. I can change, I swear. See what you can do. I can make it through.You can make it too. Changing the weather can be extreme, but it ain't like changing horses in midstream.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with a pain that stops and starts, like a corkscrew to my heart.Ever since we've been apart,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The Beatles 以及来自于 Bob Dylan 的两首歌曲，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潮流热门单曲的时间也正在为您进行当中。那我们听过了老歌之后呢，也会跟您去分享一些更多的流行音乐啊，现代的一些音乐的这个新鲜创作和新鲜血液。那么稍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Blake Shelton 带给我们的 Tequila Sheila， 以及来自于 Ollie Murs 带给我们的 MoreOn My Heart，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ando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Whether you made this easy, whether you made it hard, whether you hurt me deeply, whether you rocked my heart, even when you're not around you're never really gone. Yeah, the memories you leave are going on and on completelyYou're written in my stars. Hey now, I never forget you. There's a piece of you that ain't never left. So when the good times come, or whether they left, you know you'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 And now you know. For everyone that's come with me this far, don't have to tell you, you know who you are. If you left your fingerprints or left a scarI want you to know. Oh, you made a mark, oh, you made a mark, made a mark on my heart. Maybe you made me stronger, maybe you brought me down, maybe it's what I needed, that's how I see it now, now. Even when you're not around, you're never really gone. Yeah, the memories you leave are going on and on completely. You know there ain't no doubt, yeah. Hey now.Never forget you, there's a piece of you that ain't never left. So when the good times come, or whether they left, you know you'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 And now you know. For everyone that's come with me this far, don't have to tell you, you know who you are.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在上一周播出的《蒙面唱将猜猜猜》中，节目迎来了四名风格迥异的实力唱将，其中超级变变变更是一出场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变形金刚的机器人造型，再加上会发光的眼睛，可以说是节目有史以来最炫酷的装扮了。尽管他的造型如此抢眼，却并没有掩盖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在现场，他展现了惊人的模仿能力，分别演唱了曹格、萧敬腾、杨坤、腾格尔、郑钧、刘德华等知名歌手的作品，相似度极高。演唱结束之后，巫启贤更是对超级变变变的唱功给予了非常高的肯定，说他是天生的摇滚腔，音准非常好，是一位高手。面具后面的超级变变变到底是谁？答案本周日揭晓。再来关注，11月23号，随着第12期节目正式上线，明星制片人微计划之易烊千玺12话宣告圆满收官。作为易烊千玺首次跨界担纲制片人并全程参与制作的短视频项目，从上线以来，易烊千玺12话相关视频播放量累计超过3.2亿，平均24小时解锁1128万的播放量。11月22号，周毅然你好18岁生日会在北京京西举办。生日会上，周毅然与粉丝亲密互动，畅谈18岁的全新感受。在表演环节，他还演唱了《依然爱你》、《Maybe Baby》、《不用去猜》等多首歌曲，更完成与粉丝的约定，演唱了迟到许久的《如果你也听说》。从快歌到慢歌，从弹唱到演唱，无一不牵动着现场粉丝的心。另外，周毅然为粉丝首唱个人首支单曲《单恋》。诞生于自己一生一次的18岁，歌曲意义重大。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Rhythmi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10、9、8、7、6、5、4，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 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hythmi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zor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ake off that red satin dress. I cross the border and I beat the dealer for all the damn gold in Juarez. I feel like old Pancho Villa, Sheila, and I got the pesos to spend.Salt and the lemon. Bend down and blow out the light. I never have trusted the women. All but Sheila, I'll trust you tonight. So pour me another tequila, Sheila, and take off that red satin dress. steps outside. The courtyard is crawling with them federales. And Sheila, there's no place to hide. I don't know who could have tipped them, 'cause nobody knew. Blake Shelton 带给我们的 Tequila Sheila 这样的一首音乐、啊、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现场版本的收录那也是来自于他一张专辑呢叫做、Blake Shelton 当中的一张专辑、Tequila Sheila 同名专辑 Friends and Heroes Session 那这也是在今年的11月2号刚刚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和专辑那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 能够来跟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很多歌手们的一些这个心路历程比方说我们下面时间要用十分钟跟您去回顾一下可爱的 Katy Perry 她的 Music Evolution 一起来先听一下她从2007年到2017年间我们听过她的好歌曲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跟状态吧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I've learned to slam on the brake before I even turn the key, before I make the mistake, before I lead with the worst of me. Give them no reason to stare, no slipping up if you slip away. So I got nothing to share, no, I got nothing to say. Step out, step out of the sun if you keep getting burned, yeah. Step out of the sun because you've learned, because you've learned. On the outside, always looking in, will I ever be more than I've always been? Cause I'm top, top, topping on the glass, waving through a window. I try to speak but nobody can hear, so I wait around for an answer to appear. Well, I'm watch, watch, watching people pass. I'm waving through a window. Can anybody see? Is anybody waving back at me? We start with stars in our eyes. We start believing that we belong. But every sun doesn't rise, and no one tells you where you went wrong. Step out, step out of the sun if you keep getting burned, yeah. Step out, step out of the sun because you've learned, because you've learned.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When you're falling in a forest, there's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When you're falling in a forest, there's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When you're falling in the forest and there's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来自于 Katy Perry， 他的音乐进化感觉如何呢？刚刚我们听过了他这个从2007年啊到2017年间的一种音乐的历史过程，但是我们刚刚后面又追了另外一首歌曲，它是全新单曲为您送出，来自于 Katy Perry 带给我们的 Waving Through the Window。那像这一首单曲也是在今年的11月2号刚刚啊来自于华纳音乐发行的专辑。那像这样的一首单曲，其实当中也是唱了满满的一些社会的情感，包括一些社会参与者们、青年人士们他们的一些个好像是人生的过程当中一些波澜转折。那到底应该怎样去进行一个良性的生活、健康的生活，在歌曲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诠释，希望您过来喜欢 Katy Perry 她的新单曲。话说好像唱功也变得好了一些些呢哈。继续关注下面的好歌，来自于 C 啊，以及来自于 Choice FM 他们的两首歌曲了，分别是 Sing for My Life 以及 Choice FM Somebody to Love，跟爱有关的两首歌，一起来听。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正在为您直播，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 Love is the hardest.